大家好，我是郑希。在 Vomik 我的怪物第二季中，饰演实际已经觉醒但表面依旧乖巧的阿贝斯。毕竟王子好像更加喜欢之前的我。王子说还有两场游戏，而我的愿望从来都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和王子一起去到他的世界。你说什么？八年后的我已经去过了？看来还有一些真相没有揭开。欢迎前往哔哩哔哩漫画 APP 收看 Vomik 我的怪物第二季，期待在你的世界和你相遇。距离 Vomik 我的怪物第二季上线还有一天哦。